就同学问说膏肓穴怎么灸啊？那干脆我们今天把灸膏肓也交掉好不好？因为这东西不能再拖了，因为膏肓的话，你看眼看马上3伏天就要到了，对不对？那同学你只要上网去 Google 啊，2013年的三伏这几个字，就会有很多中医诊所告诉你哪一天要去乖乖的贴3伏贴，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告诉你，那差不多就从那一天开始的，通常是就是夏至后的第一个庚日啊，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庚开始算，然后可以连灸35天，甚至更多一点都没有关系，就这段时间膏肓是最开的。那么膏肓穴啊，其实我现在先讲掉也是有一点可惜了，因为本来如果编到讲义的话啊。是可以引这个孙思邈的《千金方》里头的原文的，因为他的原文非常的生动活泼，而且精彩。那可是我今天就用白话讲一讲啊，就损失让大家损失这个读原文的乐趣，好不好？就是孙思邈说这个膏肓穴是一个无病不疗之穴啊，那他的形容是说，你灸膏肓之后呢，你的肚子就会咕噜咕噜响，就会有气在动的感觉。像我觉得我教人家灸膏肓的经验哈，如果那个人他是一个一直以来体质偏寒的人，就是吃了很多冷东西的人，他几乎灸膏肓5分钟到10分钟啊，他就要冲到厕所去拉了，因为膏肓穴的那个很好的力道啊，是在三伏天的时候灸的话，它是身体里面的这个这个湿痰死血寒气。都会被打下去，就是你会拉，然后把它拉掉。那其实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到过瘾的穴道。那膏肓穴呢，要怎么样取穴嘞？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知道人体真的是一个构造上很奥妙的一个东西，就是膏肓穴是一个平常根本不打开来的穴，它人的身体有一个不知道用途的骨头，就是肩胛骨。那肩胛骨唯一的用途就是遮住膏肓，就是也很妙，因为你会觉得说，这肩胛骨好像没有的话，我手样可以抬起来嘛，对不对？没什么了不起，就肩胛骨就是膏肓的盖子，所以你要灸膏肓的时候呢，一定要这样子，就是如果你要灸这边的膏肓的话，你的手要这样抱到，这样明白吗？啊，或者是姿势上哈，就是要自由式。这样子也可以，懂吧？就抬手或者是抱肩，膏肓穴才会出现。那这个膏肓呢？我们膏肓的取法是这样子：各位同学先练习驼一下脖子，大家脖子驼下来之后，会不会摸到这边有个骨头突突的？有没有？有哈。那这个驼脖子会突的呢，就是因为那个凸点以上的这个脊椎叫颈椎，凸点以下的叫胸椎啊。那第一坨突突的骨头呢，它是我们的胸椎的第一节。然后，各位同学，你们彼此之间肉体上能不能互相亲密啊？帮对方摸一下哈。就是第一坨下来，还有第二坨，就是骨节啊，懂不懂？然后第三坨，然后第四坨，然后第五坨啊。像这个第一椎的上面是大椎穴，下面是桃道穴，桃道穴外开是那个什么大渚穴，像大渚穴也是治那个什么骨质疏松超级有效的穴啊，这些都以后再说好不好？但是就是这个地方第一个缝啊，从上面这个大椎算第零个缝，然后那一坨的下面的第一个缝，然后第二个缝，然后第三个缝，然后第四个缝，然后底下是第五个缝。那膏肓的位置呢，大概是在背哦，拿那骨头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摸，对不对？在第四个缝跟第五个缝之间的那一坨凸骨头横开的地方，那你如果这个地方的凸骨头啊横开的话，你这样摸摸摸摸摸，就会卡到肩胛骨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把肩胛骨这样子掰一下。它那个肩胛骨挪开一点点之后出现的那一个缝，其实那个地方你肩胛骨如果掰开了之后，你会摸得到那边有2条肋骨，中间有一个好像三角形的凹陷处，这个地方是膏肓穴。那当然，孙思邈的取法啊， 我觉得更合乎解剖学。孙思邈是说四肋之三间，就是说这个地方肩胛骨下面有遮到四条肋骨。那四条肋骨呢，就会有三个缝，对不对？中间这个缝。那如果同学自己要练习取膏肓穴，其实自己好难取的，是不是？大家年纪都大了啊，运转不利。那所以你要帮别人取一下，就是如果啊，你这样子报到，然后你自己抠到那个地方，对不对？孙思邈是说，你按到了这个三角凹陷的地带的时候，你的胸口这边会有一点闷痛感，就是一按下你会觉得胸口一闷就对了。那怎么办？同学要互相帮对方练一下玉女心经，好不好？因为这个你自己取不到啊，是不是？所以要先摸着摸着，然后呢，男女授受不亲啊，但女女尽量相亲啊，就是摸着摸着，然后呢，摸到第四椎、第五椎之间，然后横开，然后叫他肩膀抱起来，然后呢，你再把找到那个三角形的凹陷点，这样一压，他说就对了，可以吗？有没有胸口闷闷的？被按进去的时候，就是你如果皮比较薄的话，你真可以摸到四条肋骨，那你就找中间的那个凹就对了。那这个点呢，像我平常灸膏肓穴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话。就随便地上铺一块那个浴巾，因为灸膏肓的时候人常常会大汗淋漓的，所以铺一块浴巾，免得臭臭的。那，好，我的这个麦克风放下一下啊，就我的话就这样往地上一趴。 要采取这个，不用拍了，不用拍了。我的话是这样。 好，谢谢老师。 你先叫别人的，你先叫别人帮你画个圈圈，然后你自己呢，再趴在镜子前面对到那个圈圈。 要帮你拍照吗？ 准备。 那这样同学。 要画死亡线吗？ 好吧，就知道就好了，不知道就好了，是不是？ 好，明白。 不会，那膏肓因为不挑艾草条，所以你随便买什么杂牌都没关系。只是你不要买回潮的，回潮的灸不进去，那个火力太弱。就是已经受潮的艾草，那个火力就进不去。那像今天啊，我们台湾的那个各个中医诊所，"膏肓"两个字，还有同学不会写哈，"病入膏肓"的"膏肓"，就是人的身体里面最深的一个穴。其实"膏肓"就是，如果以我们中医来讲的话，直接灸进我们六经里面的厥阴的底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你就人体哦，就"膏肓"这个东西哦，好像是那个。人体的穴道里面一个直达最深的那个18层地狱的一条捷径，所以平常要用盖子盖起来，就不要人家掉进去。但是呢，你一旦把盖子打开来，对，那个穴道是灸到最里面最深的，所以它会从人的最里面的那个能量的那个层级，把寒邪脏东西往外推。那当然，你要灸膏肓，其实你还是要准备一点。好的艾草条，为什么？因为灸膏肓如果灸到上火的话，你要阻塞你下火，因为灸膏肓会灸的人有点热烘烘的，会哈。你也灸过膏肓啊？ 当然 我都觉得你们这么懒的人应该不会。 因为灸合很好用。 灸合很好用啊，那怎么用在？哦，对了，刚刚还有同学下课的时候跟我讲说，他会回去查一查那个台湾的那个淘宝网代购的那个机制，如果可以的话。他会下礼拜来跟同学分享，说大概是要加多少运费。下礼拜来跟同学分享要加多少运费，那大家就可以一起团购或怎么样。好，那这个膏肓你灸，孙思邈是说要灸多少啊？ 600到1000幢。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一坨艾草点个火烧到没有是一幢，那差不多的时间长度，我是估计它是五分钟。那我们现在要在35天以内完成这个壮举，我们姑且说我们要35天里面揪完，700幢好了哈，700幢，那一天就要几幢？20。那一幢算5分钟的话，那5×20是多少？100分钟。对，就从7月上旬开始到8月中。每天要给自己100分钟的时间就高荒， 可能电影都看完。 哈，怎么样？请说。不一定。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是，如果你是揪穴道的老手，就会发现很多穴道今天这时候开，那时候不开，就是它不开的时候，你揪也会觉得没滋味，就觉得那个暖流是进不去的。就是像随便一个什么阳陵泉啊，或者什么，都是有的时候艾草条一靠过去，它就一股暖流沿着胆经就下去了，有的时候就怎么样都没感觉。所以你渐渐会发现，原来人的穴道它自己有它自己一个作息时间。所以我想我们中国人抓一个大概的讲法，对不对？夏秋之际揪关元，冬天秋冬到明年春天以前揪足三里，或者是三伏天的时候，因为三伏天是一个人最热的时候，人体最容易打开，对不对？在这个时候灸膏肓是最有希望的，就是大约的一个周期性这样子判断，好不好？那至于是细部的话，你其实每一个穴道都有它自己的时间，所以就变成说7月多开始啊，就每个人要每天留100分钟来灸膏肓。那可是呢，我觉得灸膏肓真的是一个感觉很好的事情啊，因为人的身体里面有一些塞住的东西，就像好像有最近这些年有一些西医会说啊，人的肥啊最怕的不是表面肥，最怕的是内脏肥之类的，对不对？那就是你要用灸膏肓的方法才能够把内脏里面那些堆积的那些不要的东西把它代谢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疗程，而且很可爱的一点是它的副作用非常之小，就是不太会把你搞伤到。就是我还不太有听到说有人灸膏肓灸到什么什么气血失调之类的问题。所以我就，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什么事情哦都是要拿出一点诚意啦。就是你如果要灸的话，那就好好的给他600到1000幢的额度，每天留出那么多时间给自己来保养，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享受到那个快感。不然的话好像这样淡淡然的每天5分钟，我跟你讲，膏肓是很好养的一个穴，但它胃口奇大无比，就是它是一个食量非常大的穴，你给它多少火力它都吃得进去的一个穴。哎，请说。 那100分钟是两边吗？ 就左边灸灸右边灸灸。我们中国人的灸穴道的一般习惯性的说法是先灸左边再灸右边，那我的话就左边5分钟，然后抖个烟，然后换右边，这样子就这样换来换去。总共100分钟，其实严格来讲应该2边各100分钟，但是我觉得没空，好不好？如果我一天要花200分钟灸膏肓的话，我就觉得人生都给了膏肓了。你有没有看莹莹，你刚刚好像一副就说你也不能这样子，但是你就有一天灸足200分钟吗？ 没有啊，看完一部电影就抖就起来了。 啊， 这样就好了， 就是每天一部电影嘛。 对啊，太为难， 好不好？对，就是每天一部电影这样子的额度来灸它， 还要胆战心惊的看。 哦，你怕烫到是不是？我的话非常老手，我不怕了。 因为你一烫到就啊烫到，就起来。我不太怕烫哦。 我不怕。 你不太，我觉得。 哦哦。小 包 书架还有麦克风。巧克力用麦克风架子就高，就大家各有各的奇招了啊！ 还有拿窗户夹着， 还有窗户夹着，对对对，就是有人用那个窗户把窗那个艾草条夹着，然后这样子扣过去， 是真的，是真的，这也是一招，对不对？ 我是觉得膏肓灸的好的话，其实身体真的很多病都会自己好，所以。就因为我觉得医学不能够触及的领域，是我上课一开始讲那个修道病的领域， 就是你真的变成活在代偿反应之中的话，那没有办法。但是你如果不是代偿反应型的人的话，这些东西都会很神效的。那揪膏肓，你就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就很多脏东西开始排掉，开始排掉，整个人就一天比一天清爽。那孙思邈就说这个穴道是怎么样，就把这些脏东西排掉以后，让人什么阳气旺盛，就整个人的能量都开始好起来。哦，那我觉得是一件蛮值得做的事情。而且呢，有些事情是这样子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那种商业的竞争性，就是别人不做我也不想做。可是呢，现在什么中医诊所都在那边叫你要去贴三伏贴，对不对？而且才贴那么几下，对不对？那因为三伏贴这件事情是三伏天灸膏肓这件事情的简易版，或者称之为堕落版。那我觉得像小芳助教在中医诊所打工嘛，他的那个上司就会很好心跟他讲说，三伏天了，你要不要来贴个三伏贴啊？我不能说它没有效，但是跟你真的照古时候正规疗程这个600到1000状相比的话，三伏贴的效力大概是孙思邈说的膏肓灸法的1/200的疗效吧。就是你可以得到200万的时候，你干嘛只拿1万，对不对？但200万要花时间啊，是不是？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们学中医何必堕落到如此地步呢？对不对？我觉得去中医诊所贴一个那个什么有药含有药物成分的那个贴纸，对不对？根本就是得安慰奖而已嘛，是不是？就是自己有在学的话，就好老老实实把它灸好。那说不定，就是不知道到8月中同学会不会可以有一些什么分享的东西，就说啊，我灸了膏肓以后我就瘦了5公斤耶之类的故事啊，就是腰围小了几寸，对不对？但是不要想，因为腰围小，尽量去灸带脉比较有效。这膏肓还不容易让腰围小几寸的，啊，这各有各的。但反正同学就点菜单一直丢过来嘛，我来能够插入的就尽量插入，好不好？那，哎，请说，请说。 那个说用那个灸条灸啊， 嗯， 那可不可以用灸器这样子？还是 灸器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灸器我觉得是助教比较会用，我很少用，我自己每次用灸器都对的乱七八糟的。但是可以的， 可是比较不会烫到。 以本人的技术来讲的话，也不会烫到。 对， 就是我还好啦。 就单独拿那个脚 这样。请说。 刚刚说如果灸到上火的时候，是灸足三里。 灸足三里，把那个火引导下去，就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因为艾草的火，到底来讲哈。是这个，就是不是人体的那个，不能说完全等于人体的真气，对不对？但是你有在灸膏肓的时候呢，你要不然就灸足三里，不然的话就练一点点小内功，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内力。那我觉得很安全的内功的练法啊，像全真教心法就很安全啊，就是你。也不一定要盘腿坐啊，你盘得起来你就盘，你盘不起来你就两个脚反正踩实地面就好了。那腰背呢，就是直而不紧张，就是不要这样用力这样子哈，就不要挺胸懂吗？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任督脉要通的话要含胸拔背的，就是不可以挺胸，不可以翘屁股的。那就是坐得很安稳而不紧张，而把身体坐直，然后上下颚摇起来，然后舌头顶住上牙龈，对不对？然后呢，全真教的心法最好的一个点是它有一个高效能的观照点，就全真教的心法是观照人中，就是你在呼吸的时候啊，就轻轻的，就是首先是讲的牙齿要咬起来，可是喉咙要放松，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以现代的道学研究者的说法是这样子说，人哈，只要声带不松啊，就会刺激人想要去想东西。就是声带如果能够放松的话，人就懒得想了，就没个嘴，你就不要想着说什么，你知道？所以就是牙龈要咬合，但是声带要放松，这个好像有一点难度。然后呼吸的时候，你就很安稳的啊，就是你不要特别把呼吸放慢或者调快，都完全不要。 你就只是在呼吸的时候静静的感觉，想起来的时候感觉一下下这个人中。而且这个修炼法不需要特地什么准备半个钟头去练它，不必。你就差不多在等公车的时候练三五分钟啊，或者在办公室啊做什么事情做烦了，就这样静静的这样三五分钟，就零零碎碎时间练就好了，不要搞大阵仗。因为练功夫你越搞大阵仗你越不想练，是不是？所以就零零碎碎时间练。那如果你这个坐姿是端正的，然后你舌底上颚是做得不错的，然后人中呢也不至于太散神，一分钟里面总会想到个半次一次，那照理说你在这样做差不多三分钟以内吧，你就会开始觉得，哎，我的口水变多了，就是你的水已经开始能够运转的上来了。然后呢再过一下你就会发现，哎，我虽然没有特意调呼吸，可是我的呼吸越来越自然而然变成深细长匀的状态。就是如果你做的方法没有大错误的话，你身体里面也没有大病卡到的话，大概十分钟以内你的呼吸会可以慢到一个你原来不敢想象的地步，就是差不多一分钟呼吸一次半到两次那种程度，就自然而然就会变那么慢。那当然这个东西如果然后呢简单来说，就是道教的正宗心法是不可以一手丹田的，这样听懂吗？因为丹田这个东西是你气足了以后慢慢慢慢会去转化这个地方的那个肉体的神经系统，让那个气慢慢凝聚在那边。但你先硬的要一手那边的话，反而会让身体伤到，尤其是不可以什么样，不可以去想象你的气去什么从督脉走到任脉这种事，因为任督脉是超级宽广的很多线道的车道，你如果要想象到任督脉有气的话，你正经十二脉会被抽干掉，所以不可以，懂不懂？只能这样养着养着。那原则上是养足八个月之后，你会觉得丹田有一点暖暖的，然后慢慢的它会自己往下走，自己从后面绕上来，然后自己这样绕一圈，一定要等它自己走，好不好？这样才能安全。你如果用意念去导引它的话，那从前那个我第一批的学生是那个练气机导引的同学，那他们那个一运起气之后都是走火入魔，就是整个人就觉得进入一种莫名的亢奋状态，晚上也睡不好，然后上火，口干舌燥，然后异常的性欲，然后什么的，就是然后耳朵里面轰隆轰隆乱响，就是千万不要太早。就是简单来讲，光是养这个气就可以养它八个月甚至更久，好不好？因为如果你生活紧张，你有一些那个自律神经方面的紧张的问题的话，那个气还更难养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用这个道教的内功心法，哦，我说的这个是最安全的啦，我没有听说这个练坏人的。用这个方法可以把你今天的那个一百分钟的那个艾草条的火，对不对？因为你看艾草条揪的你啊，好像全身都燥燥热热的，是不是？你一练起来，哎，口水就变多了，就开始凉起来了，然后就觉得整个人都滋润起来了，你就觉得火去生水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就等于是把那个粗糙的艾草的那个能量消化成精致的人的元气的能量了。那这样子消化一下，我觉得效率上是很不错的。就一天我觉得我灸膏肓期间的话，我可能一天会放个20分钟来消化这个艾草的火力。那我觉得消化这个火力其实很过瘾哦，就如果那天刚好感冒哦，你就这样静坐一下，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我忽然身上一身大汗，感冒就好了，就是自己的身体的那个疗愈能力会开发到很不错。那我们中国人是认为艾草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从前倪海厦先生教《本草》的时候讲的。他说中国人啊，如果要找那个地下的水源啊，当然我们外国人要找的话，就拿两根那个 L 型的铜棒，对不对？这样子。但是或者是用那个什么水晶坠子，是不是？但是中国人找水源的方法呢，据说就是在野外采一堆艾草，然后随便找一个地方刨一个坑啊，然后就烧艾草。那个艾草这样大烧而特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方圆一里之内哦，某一个地方有水气从土里面上来，那个地方挖就挖得到水源。也就是说，艾草的那个火力啊，它的那个远红外线的那个配比啊， 刚好很接近那个微波炉，你知道，就是人体跟大地可以用的微波炉，就它的那个火力会去找到你身，找到地里面有水在流动的地方，去微波到那个水，然后让那个水暖暖的，然后开始冒蒸汽这样子。那以人体来讲的话，经络就是人体的水脉，所以艾草它的那个，因为我觉得现在虽然有很多那种高科技发展的什么气功机、艾灸器，对不对？可是我应该说，我2007-08年的时候听到那个新竹那边科学园区的朋友告诉我，他说截至现在为止，我们的高科技器材还不能复制艾草条的那种波长，就至少2007-08年还不能复制的。我现在是能不能复制我不知道，所以就是那一种波长刚好是能够直接透入人的经脉，去沿着人的经脉运转的啊，所以是有这样的一回事，所以才会变成艾草是特别的适合，反而是你用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见得适合，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外面市面上的中医，对不对？喜欢什么针插进去，然后就接电线，然后就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我就觉得说这太不美味了吧，对不对？就是人体喜欢吃的是爱的活力，不是这种电做的食品，那什么电视大餐啊，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好像不营养哈，所以就我觉得能够把握艾草的力道，然后把它消化成内功，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往后好几年的生活都会有很好的好处啊。所以这算是先讲了，好不好？就是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养生的一个基本的知识啊，知道一下。那当然，你要现在如果我要岔题的话，其实可以岔到很夸张的地步啦。那你要补哪里，我们来揪这个穴那个穴，又一大堆可以讲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时间差不多，我们初学者就先专心这个几个月，就先专心的把一个膏方搞好，然后再专心的把一个关元搞好，再专心把足三里搞好，对不对？因为这是效率很好的三个穴。如果你足三里都揪得进去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那。然后其他的穴道就讲到再来补充就好了啊。那所以呢，我这边是讲到说，当你因为压力大而这个背后的这一道水气不能运行的时候，要考虑到灸关元的这个法门。那如果不是灸关元的话呢，我底下有一个复方，就是许书维提出来的交腹散，同学有没有看到？那这个交腹散其实在结构上面有它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其实交腹散的方剂是一个非常轻剂量的方剂，所以你要短期间内感觉到神效并不容易。可是因为今天的人时不时就有交腹散症出现，可以让我看到，所以就变成这件事情。因为交腹散在古时候的方书里面真的是一个冷门方，可是今天交腹散症的人颇为多。这个我这边要讲到交腹散症，我要先讲一件事，就是从前的课我有跟同学大概提到过张仲景讲到一个状况啊，写成现在的字叫做奔豚，还有没有一点点印象？跑小猪，对不对？那张仲景的书里面写的奔豚是正奔豚，交腹散是逆奔豚。什么叫正奔豚呢？就是说张仲景他是说，当一个病人被外面的庸医吓到了之后，心阳涣散，就是心火不能治肾水，肾水就会乱窜，所以就会有主观的感觉到有气这样咚咚咚咚这样冲上来，这叫奔豚，对不对？但是张仲景的书里面写的三路奔豚都是从身体前面冲上来的，那就是苓桂枣甘汤是还没有过肚脐的，然后那个奔豚汤是从侧面引发肚子痛的，然后桂枝加桂汤是过了肚脐再更往上冲的，就是张仲景的奔豚是这三路方。可是交腹散是第四路，就是这个水气当你的元阳涣散不能治水的时候，这个水气也可能从后面冲。那从后面冲的话它的身体感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有一个东西，你其实整个背脊不会有感觉，可是你会觉得你后脑勺有东西在咚咚咚咚咚。那你知道这是现在很多人怎么样会有的？高血压。就是现在很多人的高血压的人，他说：“哎呦，我一停那个降压药，我的后脑勺就咚咚咚这样塞上来。”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哦，大家都感觉很冷，大概是没听过。我听过了，有没有过？有没有过？应该算有吧。其实这个高血压，你就知道是元阳不足，不足以治水造成的逆奔豚。 那这样的逆奔臀你就要用交付散来治疗它。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今天高血压的患者如果核症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药，对不对？是很重要的药。那这个交付散啊，他说要用，许淑伟好像比较龟毛一点，他说你要买一个大的生附子啊，然后把它泡熟，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直接去药局买泡附子就好嘛，对不对？那要买附子，那我不得不推荐生源药局，因为生源药局的附子药力够又不容易把人麻倒。那我们家门口或怎么样，虽然有一些平常都很不错药局，那个附子动不动把人麻倒，我已经就是在台北随便一个药局买附子，我踩地雷已经踩到怕了，所以干脆那家炮制的特别好就买那家算了，好不好？那我他的那个他用的是好很大的那些药，把全部都弄碎，然后呢每次抓一小撮啊，然后用一碗半水煮成半碗，煮成小大半碗水，然后那我就后面刮胡写，现在剂量就是你可以放一钱生附子，一钱泡附子，然后一钱花椒，然后七片老姜，然后三碗水小火炖到一碗，因为到底是附子嘛，还是炖久一点比较好。那其实生附子啊，以今天的那个用血压器观察其实很厉害哦，就是比如说像张仲景的方有一个汤叫做四逆汤，是在《伤寒论》里面是甘草干姜附子，在《桂林本》里面是甘草干姜附子人参。这个四逆汤啊，如果你用的是生附子的话，那个血压已经高到180的人，你一碗喝下去，你再量可以降到70，是可以这么强的。就生附子非常能够降血压，就是升压的是麻黄，降压的是附子。就是所以麻黄附子细辛汤一定要用麻黄跟附子做拮抗，因为那个东西关系到心肾的机能，整个循环的机能。所以这个方子啊，如果你生附也用一点，泡附也用一点，其实你因为它是一个低剂量的药，它不像张仲景什么东西开得很重，对不对？你就煮了之后，你再每天当茶喝都可以。就如果你真的是有这种后脑勺哆哆哆哆的这种高血压，对不对？你就用个保温瓶装的，然后你觉得有一点哆哆哆哆，你就喝一口；有一点哆哆哆就喝一口。那缓下来，你就可以先不要喝，就长期跟他这样的耗着。那渐渐就可以变成不要吃西药的状态。那如果你还想要那个疗效变得更好的话，那你就在家里面啊，买一个口径啊这么大的脸盆，然后那个脸盆呢，你去找现在有一些那个建材行、石材行，你去找那个圆的那种鹅卵石，然后呢，在那个脸盆里面铺一层鹅卵石，那你有事没事在上面踩，就你看电视的时候踩鹅卵石，因为这也会把那个气啊引的降下来，然后呢。再配合上交付散啊，就是某一个层级以下的高血压有这个症状的，其实很好用。当然，更高一个层级的高血压是会挂到所谓的真武汤症。当然，还有很多高血压根本不是用附子的哟，因为附子一定是阳虚水毒型的高血压才用的。有些人的高血压现在当然是阳虚水毒的高血压偏多了，但是你不能那个肝火上逆的高血压还是有的哟。好，这不能开反调的，知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你判断点知道是像真武汤症是什么？头重脚轻。你知道，如果是水毒型高血压的人，他开始有高血压的感觉，他就会觉得好像走路的时候觉得人会有一种那种不稳的感觉，对不对？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那这些都是药，那你看这些西药，对不对？他们都是西药，都是用利尿剂，对不对？让你的血管里面的水被抽掉来降这个血压。那利尿剂怎么会比得上我们中药的这个附子呢？对不对？因为附子是直接就补强你的肾脏的机能，让你的这个水可以代谢掉，这不是比较治本吗？当然要一个月就打完收工，那要开到很重的附子，现在还不教这些大手法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慢慢调理慢慢调理的话，其实是很有希望的。只要但是你知道附子的麻烦就是不能碰冷水，就你如果喝一个冰可乐什么就解掉了。丁助教，你是不是有过一次什么什么什么可乐解附子的记录是怎么样？还是什么 解附子？有两次，是一次是血压飙回来，然后另外一次是喝四逆汤的时候喝到有是四逆汤本身有点冷了，结果那是不停的在吐那个冷水。 哦，就是你，就是丁助教是水毒型高血压的患者，他曾经吃生武汤，是不是？吃一段时间，让他血压开始平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后来是喝了果汁还是可乐？ 当兵的那天早上，喝了柳橙汁， 喝了柳橙汁，然后血压就爆回来了。就是附子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药，所以必须整个 保护它的药性的过程要护得非常的好啊。那以后教真武汤才会讲这些严格的规范，但是现在的话你就知道不要喝到冷东西，然后焦附散呢做了之后就当茶吃。那后面许淑薇的说明是说是在强调这个花椒这个药有多好，因为我觉得花椒这个药也是中药里面一个非常类似，就是说花椒有，因为我们的医家用药哈，像花椒在医家用药并没有很在意它的药性，就是没有那么看重它，可是仙家用药非常重视花椒。因为我随便说一个，做一个花椒的使用，你就会明白，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如果这个妈妈呀给小孩吃奶，那小孩已经断奶了，不要吃了，可是妈妈还有奶，那你要退乳，对不对？那退乳就可以花椒煮水喝下去，就断奶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花椒会让一个女人回复到一个比较像少女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的是花椒会把人的气血拉到一个比较像是仙人的身体的状态，就是因为中国人女人要练内功也要先练那个展翅龙，就练到月经没有才比较好累积能量变成内力这样子。那就是花椒会把人的气血拉得比较像是仙人的气血。那仙人的气血，像凡人的气血是走正经十二脉的嘛，那仙人的气血是走任督脉七经八脉的嘛，对不对？所以花椒的力道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认为说你的阳气虚了，然后呢这个水邪居然可以沿着一条督脉这样冲上来，那代表阳气根本已经涣散到一个境界了，那你就要用花椒把这个元气啊重新把它驯服到沿着督脉这样走上来，这个是花椒的一个仙家的特殊用法啊。像还有一味药也是我们医家很讨厌的药，叫做商陆，商朝的商，陆地的陆。那商陆呢，我们平常开的时候都尽量不要开，因为吃的人都会觉得不太舒服，觉得这个药啊虽然能够利水，但是太凶悍了，就是利的人呢虚虚的。可是仙家非常重视商陆，说商陆如果少量少量啊，用天门冬酒吞服的话，是可以什么去三尸九虫啊，就是说会拉下一些怪东西，然后那个人就会什么常化为精。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没有解剖学的，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的肠变成精呢？所以是不是我们这种大富婆居然出现六块肌了，所以就变肠化为精？但商陆本身这个药是有点剥削元气的，所以你必须用天门冬酒送服，就是要用补酒才能送服，但每天这样微量微量微量，居然可以抽这里的汁，哎，这真是不得了，人过中年这里很难受的哦。那这也是有待各位的试验啊，本人此发言不负法律责任啊。因为在医家来讲，觉得商陆是一个有点凶悍的药，但是仙家就好重视好重视这味药。那这个，那所以这个后面的那个焦附散后面的说明就是讲说啊，就是说要把这个气啊引过玉枕啊入泥丸宫啊，就要靠花椒当做引经药啊。那所以这地方我们稍微认识一下这个花椒的用途。那接下来第二点啊，其实第二点我现在也觉得心里头有点凉掉了，就是我说因为桂枝加葛根汤是一个后脑地带很好的引经药，对不对？那如果你刚好是后脑地带有长骨刺什么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加一点化骨刺的药物进去，就顺便把骨刺给化了呢？那是可以的，所以我在后面就附了一个我们一般常规用药里面很容易就可以开出来的一个骨刺药丸。那其实这个药丸是不管你哪里有骨刺它都会慢慢把它化掉的啦，就是像舔棒棒糖一样，听得懂吗？就是骨刺像一个棒棒糖，这药丸去舔它，那舔棒棒糖舔个几个月总会舔没有。但是其实啊，这个骨刺丸不是中药里面的那种一流的开法，骨刺丸是三流药。怎么讲呢？就是它比较思路上比较像是西药，你知道，就这些药会把骨刺溶掉这样子。可是其实在临床我这边讲，就是同学知道这个也好，因为如果现在各位医术尚且低微，对不对？用这种比较不会出事啊。 那如果有一天医术高了，你就可以升等，就是真的能够辨证下药，那时候效果会更好的，这样明白吗？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的骨刺可能是当归四逆汤诊，那你就直接开当归四逆汤，或者有一个杨氏加藏方里面的那个方子叫做捐壁汤，他是说你这个骨刺是因为全身的气啊凝涩不通造成的，我要补气行气，哎，完全不要开任何化刺的药，补气行气以后骨刺自己就会化掉，哦，所以那是比较高档的开法，好不好？或者是说骨刺者呢，就是骨质不去该去的地方，所以呢，你会有骨刺的话，你一定有骨质疏松，就是你是这里松了，那里才刺了，所以你要直接去补你的骨质疏松，然后让那个钙质去它该去的地方，骨刺自然就没了，就是比较高档的开药法，还有好不好？所以我这边只是介绍一个比较低级的啊，初学者可以玩的，玩不坏人的，就是如果你只这个药丸你配出来每天只吃几颗的话，其实就不太会有事了。但是你也要考知道这种药丸就是可能吃了10天20天，哎，你问你妈说，哎妈你那个骨刺怎么样了，她说哎最近好像比较没有再痛了，就是这样子的好法，你懂吧？就是不是那么瞬间秒杀型的。 那这个骨刺的药方哈，其实你要哪里的骨刺都可以用了。那我这边呢介绍一下啊，就是他会用的，首先呢你看哦，第一组药是威灵仙泡川乌生草乌。那这个威灵仙泡川乌生草乌啊，像威灵仙是一个，这三个药都是超级驱风药，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认为啊，会有骨质在那边凝结成刺，代表你的身体里面有不好的这个风气啊纠结在那里，所以才会把那边粘住这个骨质造成骨刺，所以要用驱风药去散这个纠结住的能量。那里面呢，川乌草乌当然是散风很强的药，那威灵仙是这样子，因为我这个药这个药方里面它威灵仙后面我还有一个生白术，对不对？就是威灵仙它除了驱风的效能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叫做贯通五脏真元，就是说它可以让身体里面营养去到比较该去的地方。那这个跟我下白术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生白术这味药啊，古书里头是有一个特别的用法，叫做治髓疫。骨髓的髓，就是说一个人的骨质啊，如果不去到他该去的地方，他就会满到他不该满的地方。那说得了髓疫病的人呢，可能是他那个比如说脚踝有一头骨头特别凸出来啦，或者是标准的症状说这个人的牙齿比正常人长，就牙齿不应该那么长的，他牙齿就长长了，就是这个叫髓疫。那白术是治疗髓疫的，就是把这个多散乱在外面的骨质放回该回去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白术的药性跟威灵仙的药性是相辅相成的啊，就白术是主力是治髓疫，那威灵仙是驱风之外也有把这个营养拉去该去的地方的效果。那所以这两味药， 那我这边写生白术啊，可是生白术很多药局买不到，反正你如果要做这个药的话，干脆到生源直接帮你制造好了，好，这个就直接到生源发单了，这种发给他比较划算。那这个然后呢，五灵指、穿山甲跟穿红花跟川穹其实都是活血的药，就是你既然有骨刺总是有一点瘀住嘛，对不对？那要活一活血，那有一个穿山甲这种动物药是比较好啦。那个穿山甲又是台湾不准卖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去药局说，不好意思我开穿山甲，可是我药单写别的，你告诉我写什么可以过关，他会叫你写什么火车头啊，还是什么火柴棒啊，反正你自己去商量吧。这个就是那这些活血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点昏药是效果比较好。还有这个五灵脂也是好东西，五灵脂是那个五鼠的大便，飞鼠啊，你知道有一种老鼠它那个手脚之间有个蹼的，五鼠大便它跟其实五灵脂特别强的时候是跟人参同用哦，他们这个五灵脂的效能叫做菌洗，就是你血有塞到河道的时候，它帮你疏导整个血，五灵脂特别好用。那为什么要放川红花呢？因为藏红花太贵了啊，所以这种时候啊，红花就用四川产的就好了，便宜很多啊。藏红花非常贵啊，但如果你家就是有钱，那用藏红花谢谢。但是我就觉得已经 就是长骨刺，大家心情已经不好了，钱变那么贵，心情更不好，所以就姑且写穿红花了。那川穹也是活血，而且川穹活血本身就有化骨质的效果，因为像是那个，如果你是那种那个你的那个，有些你知道老太太她脚踝那边骨头凸的好凸一坨，你知道那种的话，其实光是用川穹啊，那个粉末敷在那个沙龙巴斯里面，这样贴着它，那个骨头就会平下去。所以川穹活血化骨质的效果其实不差的啊，虽然是一个不凶猛的药。那至于说像白术的用法，我觉得白术那个治髓液的点哈，就像我们如果要说经方的变化方要治疗骨质疏松，因为你知道现在人，我们如果用西药的观点来看的话，骨质疏松你都会想要用那个什么什么鲨鱼软骨啊什么，对不对？要补充那个胶质，对不对？可是其实我们用中药方啊治疗骨质疏松的时候，几乎是不需要用到胶质药的。就比如说有一个日本人用的很顺手的方啊，叫做桂枝加附子白术汤，这个好像不是刚好张仲景有的方，是日本人很喜欢用的。那这个桂枝加竹附汤用了之后呢，骨质就会长回来，效果还不差，就桂枝汤加两味药。那这个桂枝加竹附汤其实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医学的观点是觉得说骨质就是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对不对？你如果有一个药物可以让它把它赶小羊一样，说哎，你该去那边把钙把它赶过去就没事了。所以这个整个思路上面啊，跟西方的那种化学成分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也可以看得出白术的效果是不差的。那地骨皮的话，是大陆那边的比较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一定会开了，就是说地骨皮这味药是入骨的引经药，所以你要治骨头就要用地骨皮当引经，那些药性才比较会跟骨质去作用。不然的话呢，这个药性啊，如果不用地骨皮引经的话呢，这个川乌草乌威灵仙啊，它可能先去治你的那个筋骨风湿了，那个几个活血药呢，先去打你的肝硬化了，就是反正不入骨就对了。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入骨的话，就要地骨皮引义。那当然这也是很随便的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因为名字有个地骨嘛，对不对？就说入骨。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的，随便故事讲一讲就顺理成章了。那你说如果没有效怎么办？没有效的话，我们也很随便就把它忘记了。所以现在留下来，大家说可以了就可以了。啊，就这样。那所以呢，这个做成差不多五童子大的丸啊，就是反正药局会帮你做了。那一次5克到10克，那这样子就让它舔棒棒糖一样的把这骨刺就慢慢化掉啊。那所以这也是当做一个补充方，这方子没有什么高科技水平的啊，就是差不多这些药用一用，就该有的效果就会有了。那请问一下，我还有几分钟要下课呀、啊？我现在时间上真的是 已经超过了， 已经超过了。那后面两条我也觉得，哎，请说，请说，有问题请说。 是它这一次是1天1次吗？ 其实哦，因为这里面的药不是很凶狠，如果一次只吃5克到10克的话，你一天吃2-3次也是无所谓的。对，主要是你吃了不要自己觉得不消化，好不好？那就后面的再下里面啊，请说，请说。 全部都等量。 什么东西？ 全部的药材都是等量。 药材都等量吗？ 对，我是说，你如果想要自己加加减减也随你，就差不多该有的有就好了。因为这个方子不是那种很精密在计算结构的古方，它只是差不多这些有效药物都有，就还会有效这样子。就不是什么了不起方，哎，请说。 刚才那个胶用在那 里啊？哎， 他有那个白面天麻。 对，他就说那个花椒哦，里面要塞面粉。那我是 觉， 那我又觉得我也是这么想嘛，对不对？反正不塞也有效，就放过了，大不了你明天吃碗面条嘛。 吃完就吃面。 对。就这样的，反正你记得每天多吃碗泡面嘛，好不好？就面粉就有了。 好了吗？ 好。